提供指导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1998年，一个因相约而开始的特殊年份，作为改革开放的第20年，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。这一年的风头，无疑属于内地与港台音乐的全面融合，也让今天对1998的回味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1998对那英来说，开启了一个征服更广阔流行音乐天地的历程，而对王菲来说，则是一种主动的方式接近了她的歌迷，作为一个歌星的品质得以全面的提升，这也许就是融合的魅力。 歌声悠悠，传到春的绿色。 在1998年的春节晚会上，除了一首《相约1998》，另一首由内地、香港和台湾歌手共同演唱的歌曲《大中国》也令人难忘。三位演唱者当年都是乐坛炙手可热的明星，内地歌手毛宁、香港歌手刘德华、台湾歌手张信哲，这三个人的背后蕴藏着三个地区不同音乐风格的融合之力。 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都很多，景色也不错，家里盘着两条龙，是长江与黄河呀，还有珠穆朗玛峰儿是最高山坡。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都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，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。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好大的一个家，经过那个多少

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。1998年，不同寻常，内地与港台音乐看似毫无关联，其实在相互的竞争中良性发展，共同促进。比如诞生于1998年的《笨小孩》，就是刘德华自己作词，柯受良、吴宗宪一起合唱，内地知名音乐人高峰作曲。内地与港台音乐人齐心协力生产的《笨小孩》在市场竞争中一点也不笨。 湖口宁静的小村外，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，12岁到城市，头发那摊牙塞，独立在70年代，发现了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，花自然会开。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，30岁到头来不穿好也不坏，经过了90年代，虽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。男不坏女不爱，怎么说也不明白，他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，结果我没有厉害。哎呦，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，只是晚上起我 1998年的世纪末特征，很难让人用一句话给内地流行音乐做一个概括。对中国内地流行音乐而言，世纪末情绪其实被收进了行囊。这一年的中国内地流行乐坛，如果真的需要一个定义的话，那我们给出的结论是，它真正开始了向新世纪进发，走进了新时代。好了，今天的记忆唱片就到这里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总想对你表白，表弟心情是多么豪迈，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，啊，我们意气风发进那新时代，我们唱着东方红，当家作主站起来，我们将这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扶起来，激荡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